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7集。纤瘦的手指执着圆润的棋子落在棋盘上，半晌不见眼前人有动作。牧瑶抬起头，少年低头望着棋盘，似乎在专注地思考，他却知道这是走神了。屈起指扣了扣棋盘。 阿生。 木生无声地回了神，应声落子，黑白两色优劣顿现。木瑶低眼一望，将已经拿起的棋子扔回了棋肆里。 阿生，你这样让我不如不玩。 木生眸中霎时带上了一丝慌乱，他让棋向来不着痕迹，只不过刚才跑了神，冷不丁被换，走得明显了些，才让阿姐看出端倪。窗外是夜色，桌上的矮灯照着棋盘，光线单薄暗淡。长安酒肆，小隔间清雅精致，但终究不是家，少了几分人气，连空气中都漂浮着陌生的灰尘气味。客栈提供的棋子是上好的云子，触手生凉。他捏着光滑圆润的白子的时候，想起的是林妙妙弯起眼睛笑的模样。 这是云子，色如嫩芽，白得像木公子一样。 他闺房十几盏高高低低的立灯，倒是应了他这个人，夸张鲜活的浪漫。他就坐在那片光晕中，偏安一隅，乐不思蜀。他定了定神，手覆盖在棋盘上，乌漆漆的眼睛从下往上看，带着几分讨饶的味道。 哎呀，再来一局，我好好下啊。 木瑶顿了顿，勉强地勾了勾嘴角。这几日他的下颌越发清瘦，锁骨凸得几乎钻出衣领。弟弟知道，因为柳福一的缺席，木瑶表面上若无其事，实际心里不知道有多伤神。这样的阿姐，从小到大爹娘疼惜，她守护得那样周全，却偏偏为了一个柳福一吃尽了苦头。她眼里漫过了一丝冷意。 阿生，你怎么下棋的？ 木瑶疑惑地望向他。 阿姐，我们今天换个花样好不好？他打起精神，谁先连成五子一线就算赢。 木瑶皱眉盯着棋盘半晌，似乎不喜他孩子气的建议。 这是什么下法？ 他一顿，随即耐心地摆着棋。 是五子棋。 木瑶执着棋子，无奈地笑了笑，旋即捏了捏眉心，显得有些意兴阑珊。 阿生啊，你练术法若是也能花这样的心思，我们穆家也不至于落到此种地步了。 木生的动作僵住了。他从木瑶房间走出来时，脸上还带着一丝茫然，还有满心寒凉的疲倦。房门里透出木瑶窈窕的影子，显得单薄又寂寞。柳福一带来的巨大空洞，他再多的陪伴也不过杯水车薪，对他来说像是玩家家酒。木瑶的世界，木生从来无法融入。同理，木生也一向孤独。他走着，不受控制地踱到了隔壁房门口，敲了敲门。半晌才有人开门，露出林妙妙头发凌乱的一张脸，见到是他，立即睁大眼睛。 哎，不是说让你安慰木姐姐吗？你找我干嘛？ 他的门只开了一条缝，将小脸伸出来堪堪一望，是拒绝的姿态。他忍不住用力抵住门，眼眸沉沉。 不能让我进去吗？ 林妙妙退了一步，满脸无辜地把人放了进来，环视小房间一圈，屋里简洁的像后世的标准间。她被房间外的凉风吹得冷飕飕的，摩挲着手臂跟在木生后面。 跟你的房间长得一模一样，有什么好看的？ 木生瞥了她一眼，走过去闭上了门。 你在睡觉吗？女孩已经走到妆台前，半弯着腰对着镜子理头发，闻言一愣，有些底气不足地答道：啊，没有啊，我就是在床上看看书啊。 看书？她撩开帐子，从乱七八糟的被子底下抽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，眨巴着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有些赧然地解释： 外面太冷了，我就盖着被子看了。 看到激动处，也就在床上简单的打了几个滚儿。木生看他一眼，又望着他手里那本封皮上没字儿的册子。 哦，我发现了一本特别好看的书。 林妙妙满脸兴奋， 楼下小二借给我的。 少年抽过来，一目十行的一翻，脸色变得有些古怪。 不是，你这…… 林妙妙滔滔不绝。 这本书啊，就是讲一个公子暗恋自己的教书先生，但是先生不断袖，抵死不从，然后公子就软硬兼施，软磨硬泡，死缠烂打，先生自杀了两次都没成功，也开始发现自己对公子的感情，然后他们就冲破重重阻碍在一起了。 木生的黑眸闪了闪，却是在专注地看他兴奋的红扑扑的脸。然后呢？ 没然后了，我才看到这儿。 林妙妙脸上抑制不住的笑。 你喜不喜欢？我看完接你啊。 好呀。他依旧盯着他的脸。林妙妙一顿，差点咬了舌头。刚才他就是一时口快，哪个取向正常的男人会看这种书啊？本以为他可以闲悟地走开了，可是黑莲花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他一时没了词儿，顿了顿，弯腰从桌子底下掏出个柚子，吃力地砸在桌上，眼睛亮晶晶的。 哎，对了，我请你吃水果吧。 刚好他一人吃不掉，还在发愁。木生的语气有些古怪。 这也是楼下小二给的啊？ 是呀。 他拿匕首划开一道，鼓着腮帮子开始吃力地剥橘子。 书，水果。 他的语气愈发薄凉。 他怎么不送我呢？ 少年冰凉的目光落在他脸上，无端有种危险的压迫感。林妙妙剥得满头大汗，完全没有看到他的脸色，只觉得他的问题问得奇怪，没好气儿道： 我自己掏钱买的，你要是掏钱，他也帮你买水果呀。 他烦躁地撒了手，将柚子搁在桌上，朝他一滚，揉了揉酸痛的手腕。 哎呀，累死了，你剥一会儿。 木生沉默地接过剥了一半的柚子，从怀里拿出一把匕首，吃地插进柚子皮里，右手拉着皮，旋即吃吃吃几下，轻巧地将果肉踢了出来。那柚子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又快又狠地剥皮抽筋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